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财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呢一两日咧就有一啲突发嘅事件啦，啊，就系教宗啊，方济各咧就逝世。呢个问题咧，我哋会留喺咧另一集嘅正嘅风云谷里边咧，系详细讨论嘅。嗱，另一件事咧，真系冇人估到，就系新加坡前总理吓，而家做咗资政。李光耀的仔李显龙啊，个太太即是李光耀的心抱，竟然在个社交媒体嗰度咧，分享了一篇猛烈抨击中国领袖习近平的文章。嗱，呢一个咁嘅动向咧，就真系令人咧完全估唔到啦。教宗死咧，就个个都会有咁嘅预料。之但系李显龙咧，明明喺前几日咧就公开咧，系不点名咧，系批评过 Donald Trump。嗰、那個關税決定咧，係衝擊世界嘅貿易系統，同埋令佢感到震驚。但係李顯龍嘅太太何晶咧，就分享一篇咧係極有立場啊，嚇同埋抨擊啊習近平本人啊嘅性格同埋作風啊嚇嘅貼文。嗱，呢個咁嘅動作啊，係冇心啊，定係有意咧？定係其實啊同老公無關，只不過係一個啊婦女啊？啊，對於而家中國呢位領袖嗰個感受，亦即係某種嘅皇帝的新衣啊，一個咧誒嘅表述咧，嗱會唔會啊令到中國覺得不快咧？相信一定會，之但係中國敢唔敢或者會唔會對新加坡反面咧？我認為唔會，因為而家咧四面楚歌，嗰個形勢對中國係好不利。只不過會唔會記低係當做一個記錄？日后啊，系对新加坡有所发围或者隐或者隐性嘅报复咧，呢、這个咧嗰、那个可能性就极大。嗱，但系何晶呢一篇咁讲话咧，点解会重要呢？因为咧，佢系批评啊习近平啊，系多过咧系批评 Donald Trump。嗱，而家咧呢个问题喺世界喺西方国家嘅舆论咧，系引起一种咧好微妙嘅矛盾，因为咧美国啊。歐洲啊、英國啊，好多憎恨 Donald Trump 嘅人咧，就而家反而相對咧係對中國嘅習近平越嚟越有好感啊！喺嗰個感性嘅認知嗰度咧，或者情緒上咧，係覺得習近平喺前線係頂撞同埋守住 Donald Trump 呢個魔鬼啊！嚇嘅一位咧，習近平係一位勇敢嘅戰士。嗱，但係咧，佢哋暗中咧又知道咧，其實中國而家有好多問題。吓，佢对于世界和平确实系一种威胁，所以习近平同埋 Donald Trump 之间啊，嗰个是非同功过引起嘅争议咧，系绝对唔细过而家呢一个教宗方济各之死，佢生前啊嗰个种种嘅政治意向同埋立场嘅问题，而教宗嘅角色啊是否应该涉及政治，又会引起好大嘅争议。对于天主教徒嚟讲，应唔应该批评？甚至有一啲激烈嘅人會譴責教宗喺好多政治是非方面嘅沉默同埋懦弱，嗱又會引起咧好多天主教徒啊嘅情緒嘅反應，嗱所以你話呢個世界幾亂咧係嘛？嗱，但係另一方面咧 ，Donald Trump 咧又向呢個習近平啊展開個人嘅攻勢，佢堅持任何嘅關税一定要由佢本人同埋習近平當面傾，而中國方面咧據說啊。Donald Trump 就話咧，其實佢哋各方面多次發出信息想傾噶啦，不過想由專家團隊傾，但係 Donald Trump 咧就拒絕，就覺得咧到而家無謂浪費時間啦，就我同你習近平兩個人見面傾。嗱，呢個無疑咧就係一個非常之狡猾或者聰明啊嘅難題，因為咧佢明知道習近平咧如果單對單同 Donald Trump 傾咧，第一佢冇可能了解。美中貿易各種貨品啊嚇嗰個細節嗰個類別嘅細節。第二 ，Donald Trump 明知道你上次第一任 佢派咗留學一啲人過嚟傾，傾咗攞咗個協議翻去，習近平咧都不承認，然後咧多方修改。咁你同習近平傾，你明知道呢個人翻到去嚇佢個往績，佢個性格，對於協議包括中英聯合聲明嚇嗰個信守嗰個問題，咁點解你仲堅持要同佢傾咧？定係你明知道 Donald Trump 啊，你個人啊？是明知道習近平不會出面跟你傾，因為咧個理由啊，中方認為是不想到他哋的領袖受到凌辱。嗱，呢個理由咧又不合邏輯喎？點解啊？因為你嘅人都未到，你點知道習近平一定會受到 Donald Trump 的凌辱呢？習近平可不可以反過嚟凌辱 Donald Trump 咧？上次在阿拉斯加，中國派出外長王毅。同埋咧，更加高級嘅外交顧問楊潔篪，佢同當時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談嘅時候，楊潔篪高調用14分鐘教訓布林肯，話你美國從此唔可以再居高臨下、高高在上同個中國講嘢，因為你嗰個地位已經咧同以前唔同啦。嗱，呢個算唔算楊潔篪啊？係凌辱啊？呢個布林肯咧，嗱嗰陣時。這個一個例子咧，就説明其實凌辱啊嗰個機會咧係雙方均等嘅。如果你唔敢出嚟見 Donald Trump， 話驚受到佢嘅羞辱，係咪喺氣勢嗰度已經認咗輸咧？係咪啊？嗱，我哋咧討厭政治方面嘅情緒啊，只不過咧係由理性同埋邏輯咧去分析呢個問題。阿伯生，係嘛？咁而家呢個世界發生三件事：第一，李顯龍嘅太太。是間接抨擊習近平，第二就是教宗之死，第三就是呢個咧習近平方面啊，即係中方方面咧，係據說係掛出免戰牌，唔會由習近平啊同埋 Donald Trump 咧係所謂隻抽隻單對單嚟到談判。呢三件事咧，除咗教宗之死係正常咧，兩件都唔係好正常喎，係咪啊，白生？ 教宗之死，我哋留翻正集，我哋风云谷咧，先再同大家深入讨论啦。咁先讲一讲咧，阿 Donald Trump 如果同阿习近平见面咧，点解习近平方面会觉得被凌辱咧？我就唔系好同意嘅。因为虽然体型上边咧 ，Donald Trump 系高大啲，但系习近平咧亦都气势唔弱。我记得两年前咧 G20 峰会上边喺印尼嘅巴厘岛啊，参加峰会期间咧，当时。嘅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俾阿习近平咧逼住咗埋一边，跟住咧面斥不雅，就话佢咧泄露咗佢哋咧之间嘅一啲谈话。新闻媒体嗰时咧都已经有拍过噶啦。当时杜鲁多咧一面死狗，完全无还手之力。习近平咧直情好似训导主任咁样啊，虽然冇粗口烂舌，当然唔会啦，国家领导人嚟噶嘛，但系态度唔友善。所以咧其实习近平咧。是霸气到的，亦都可以战狼起来的，怎会输给 Donald Trump 呢？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我都是觉得呢不合理，亦都太过低估了习主席呢的分析能力。只要他用回对杜鲁多的态度，大家看看这个这幅相啊，习主席两手摊开，个意思就是说僆仔你不要扇我啊，这样啊个态度，做杜鲁多啊冇声出，咁我照用回这个方法啦。对阿 Donald Trump 咪得咯，系咪先？所以唔使惊。咁至于新加坡前总理何晶转载嗰篇文章咧，当然唔系偶然啦。如果你有去 click 入去嗱，你睇睇个文章嘅封面，佢系一个新加坡评论平台里边嘅文章嚟嘅。里边咧个题目咧话好攞命啊！佢话如果习近平过去12年冇好似黑帮大佬咁样做嘢咧，中国喺今日世界上会更有影响力。嗱，呢个翻译嚟噶。呢、这个题目都唔紧要，最紧要你谂下喺个封面度见习近平咧，嗰幅图系做个效果，十足十教父啊！马龙白兰度，因为佢里边都 call 咗呢个字眼，话佢好似咧呢个马龙白兰度会提供一个你不能拒绝嘅条件或者价钱，即系话咧将佢煲佢即系赞佢系教父，但系同时间亦都直指佢系一个黑帮嘅头领。咁成篇文章咧里面仲好多细节嘅，譬如包括咧。佢指责呢个习近平喺十多年嚟咧九段线啊，一点都不能少啊。其实对于啲东协嘅国家咧系毫不尊重。但系今时今日你要同 Donald Trump 开战嘅时候或者打关税战咧，你就要拉拢我哋嘅东盟国家去同你 back up。咁呢点当然系唔合理，同埋我哋都唔会接受啦。 咁所以里面呢其实都将十几年嚟呢习近平呢个两三届对于东协国家嘅压迫呢其实就数恩怨，一次过呢就数晒出嚟呢篇文章。咁何晶身为前总理嘅夫人呢转载呢篇文章我绝对系可能系帮老公出气啊，甚至帮东协国家出啖气啊咁样啦。而且佢系淡马石控股嘅執行董事长亦都代表咗呢呢啲东协国家里面嘅资金管理。所以呢篇文转载嘅文章呢系有意思嘅，陶生。 如果唔系呢，新加坡政府呢一早会指示或者呢是要求呢位前总理夫人将佢转载呢篇文章落架删除啦。到呢分钟喺唔喺度呢我唔知道。但呢这个姿态呢尤其是出自新加坡呢是非常之不寻常。这个呢你转载而没有任何的评论，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即是说默认和赞同，是吧？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突破呢？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代表了东盟呢？或者至少是现在新加坡一个真正内心的感受和立场呢？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新加坡向来他是极之谨慎，在所谓的美中之间是很谨慎地很小心地行钢线，不会得罪任何一方，为什么突然间会有这样的政治表态呢？所以这些呢迹象都是指向这个对中国是不利，多过咧系美国嗰啲左翼评论，而家喺度闹紧 Donald Trump， 你死先噶，你累死美国噶，通胀会搞到你美国唔会再成为世界霸主噶，世界霸主嘅位一定系会让俾习近平嘅中国噶。咁但系你睇何清分享呢篇新加坡博客嘅文章就唔系咯，佢嘅意思即系话无论 Donald Trump 佢成败与否，中国都冇可能系取代到美国嘅位置咯。因为那个形象你看那张照片里面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政治上面它为什么会充满争议，还有一时之间很难是料理出一个科学的是非呢，就是在这里。现在讲回这个凌辱的问题，羞辱的问题，是吧？就是因为习近平本身曾经公开羞辱过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所以羞辱这件事呢一早在外交上面已经为这位中国领袖呢是有所突破。现在 Donald Trump 呢也都是一个喜欢羞辱他人的人。如果你一个国家有底气呢就应该不会怕 Donald Trump 羞辱。你现在出来就说我都等了这些很久了。等我喐完杜鲁多，我现在下一个目标我就是喐你。应该呢就是带着这样的底气。同埋咁嘅盛气啊，同埋咁嘅骨气啊，话唔紧要，我而家打电话俾你，你话要见我嘛，我而家就见你择日子啊，系咪六月？系咪大家一齐贺生日？系嘅话，我带埋只蛋糕嚟，一齐同你切蛋糕同埋吹蜡烛，然后唇枪舌剑。你够胆可以见泽连斯基之前开咗一个钟头嘅论坛，公开羞辱泽连斯基？我亦都夠膽喺白尼白宮或者嚟你個莊園見你嘅時候開翻同等時間嘅公開討論，俾記者同埋你帶飯師在場。我最多帶一個王毅 ，OK？ 二對二呢方面對等。如果咁咧，就大獎13亿中國人民志氣啦。但係而家你咁樣咧，就話喂冇答覆咧，就俾阿 Donald Trump 咧就贏咗嗰個氣勢喎。是吧？可不可以这样推论啊？你不可以到时又搬龙门我的亲中那些。哦不会，我们怎会跟这些烂仔在这里叫黎章出国啊。你 Donald Trump 说怎样我就会怎样的。为什么我不可以坚持回我的条件用团队来谈先？那现在你面对的就是一个川普这些不安排你出牌的领袖嘛。而你中国在这一位领袖之下又已经足足有超过12年是不安排你出牌嘛，是吧？不安排你出牌是一种颠覆嘛，这种颠覆呢也都可以说是一种充满争议的个人作风的革命嘛。例如你修改宪法争取连任或者做第三任又算不算是颠覆呢？ 咁而家 Donald Trump 又上啊嘛，有樣學樣啊，所以而家呢個世界好多成文同埋不成文嘅秩序啊，就係呢兩個領袖而改變曬啊嘛。既然係咁，而家 Donald Trump 就不如你過嚟，我同你直接講啦。 係啊， 咁點解你唔敢咧？係咪啊？ 我個人咧同十三億人一樣，我態度就覺得應該要當面傾，因為當時咧習近平對住杜魯多咧都係提出大家要創造條件，咁呢個條件可以提出嚟㗎，同阿 Donald Trump 係咪啊？依句説話，就算你重複啊，你都有霸氣啊嘛。咁但係而家係不戰而降喎，完全冇傾過，你就話咧驚被羞辱喎，咁冇依個冇理由啊，係咪先？咁仲有，其實嗰篇文章裏面咧，依個係新加坡嘅評論平台，佢其實一向咧都好辛辣，同埋咧即係好直接嘅。咁今次咧佢提出嗰個一個論據，其實都值得參考。其实好多人呢就唔鍾意 Donald Trump， 其实包括无论佢系咩翼嘅或者系咩颜色嘅，对于 Donald Trump 系有一种呢个人嘅鄙夷嘅，因为好多觉得自己读过好多书啊，或者系觉得呢政治有伦理嘅人呢，对于佢嘅行径同言论呢系不满。嗱，咁其实里面呢提出一个角度就系话，呢个世界虽然好多人唔鍾意 Donald Trump， 但系不等于你接受习近平呢种叫替代品。而里面呢这个替代品，他直情用了 mobster， 即是这个黑帮 头目或者黑帮分子的身份呢去指责他。咁照计这篇文章呢，如果用国际上面的政治评论来讲，是有些偏颇的，是有些带有个人人身攻击的。因为就算你客观的评论，我在 BBC 啊或者 CNN 都没有人会用到mobster 和教父这些这字眼呢去比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最多以前是用过对付普京，因为但是普京因为参与过发动乌克兰战争，同埋佢有啲战争罪行，咁就难免。咁但係今次呢篇文章既然咁偏颇，同埋带有呢仇恨同埋个人针对性呢，何晶咁样分享呢个篇文章呢，即係认同啦，佢争在未 like 啫咁样。咁所以呢其实今次呢我觉得好好睇，即係对于新加坡嚟讲呢，我觉得依家呢个国家呢有返啲 骨气啊！ 中国嘅说话个底气，或者叫做有骨气，好似你咁讲，系嘛？ 我唔知啊，我问下你啊，咁样算唔算啊？林志，因为呢个实在唔似啊新加坡向来嘅作风咯，系即系金庸啊写开武侠小说，前边《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碧血剑》，步步都大义凛然，里边个主角都系英雄侠士，突然间最后一部写一个无赖韦小宝做主角，嗰套叫《鹿鼎记》，嗰阵时都令到金庸咪大吃一惊，点解武侠小说可以咁写嘅咧？哦，原来过咗40年啦，你谂翻原来有高度嘅智慧，呢、這个突破同埋颠覆咧，系作者嘅一番苦心，系咪？所以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啊，系殊途同归嘅，呢啲就系通识咯，系咪啊？点解会咁咧？系嘛？呢个咧系非常之有趣嘅问题，同埋好值得啊！香港嘅中学生吓、当做一个叫公社科啊嘅一个思考，因为咧对香港特区政府嚟讲，时时都将新加坡政府啊当做模范噶啦，系咪啊？吓，自从阿董做咗特首之后，中国香港特区已经自认矮一橛。就咧乜嘢都咧要學新加坡噶嘛，係嘛？人哋嗰個與病毒共存嗰樹，你唔敢啫，呢樣你敢唔敢咧？係嘛？嗱，即唔係話叫你真係侮辱你自己嗰個宗主啊？用翻同樣嘅語氣，就係、是、你自己有冇你自己嘅睇法咧？對於當前啊，好多世界好荒謬、好極端嘅問題，係嘛？嗱，所以咧，而新加坡咁樣咧。是对于邻近地区和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咯，是不是？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那我们继续期待和热切希望为中国打气，不要怕 Donald Trump 这个人出面叫嚣和叫阵，免得被世界的人误会以为懦弱和没有胆。下次节目时间风云谷再会。 多谢大家。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